没话讲，我们互相在假装，你的电话还在响，上一场写错人约你去了什么地方，我喜欢有眼你说谎，扮成善良的模样，而假使我允许流血和受伤，最好的我没装， 如果让我成为你唯一的肩膀，可是我和前面的一二三四一样，你很忙，总没时间来理我，现场编出的借口却漂亮，你说过想要跟我去任何的地方，可是你还是选择自由自在飞翔，能不能有一点点的哀伤，假装出一个不舍的模样，你在我的身旁化妆，找短裙撩人的模样，有眼笑刺鼻的方向，假笔的问我你今天漂不漂亮，车窗里谁在等，和你的朋友不太像，我微笑着送你出门，然后对自己说谎， 没话讲，我们互相在假装，你的电话还在响，上一场写错人约你去了什么， 想要跟我去任何的地方，可是你还是选择自由自在飞翔，能不能有一点点的哀伤，假装出一个不舍的模样，你在我的身旁化妆，找短裙撩人的模样，有点小刺鼻的方向，假笔的问我你今天漂不漂亮，车窗里谁在等，和你的朋友不太像，我微笑着送你出门，然后对自己说谎， 没话讲，我们互相在假装，你的电话还在响，上一场写错人约你去了什么地方，我喜欢有眼你说谎，扮成善良 就永远不会复见， 人和人